啊，一切功德华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一句名号具足一切功德心得，也具足一切修德啊。海贤给我们表这个法了，我们要会看呢，要会听呢，啊，牢牢地抓住啊！事出世间所有的现象，全是一场空啊！啊，人家要的给他吧，欢欢喜喜啊！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啊，什么都是缘分，一切是因缘所生法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所以要能放下，要欢喜放下啊，我们一定是一门深入，常识寻求，一生一步解，一个主解，一句佛号，一直念下去啊，绝不改变。多少时间能成就的？五年六年就有小成就，十年二十年就有大成就。啊，正宗就是身心因果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要深信啊，我们这一步经够了，专弘这一步，专修这一步啊，目标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这个法门，太殊胜了，无比的殊胜了。这个希望同学们好好记住，你能够遇到，你太幸运了。十方诸佛赞叹你，一切菩萨赞叹你，啊，我们要把这句佛号安住在自己心上，念念不舍，啊，这句佛号确实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，这一句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的标号统统包括了，一个不漏啊，一切诸佛说法度众生所说的无量妙法都立这个名号，所以这一声名号也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统统包含在其中， 一步没漏啊！啊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那么就极乐世界来说，它包含了阿弥陀佛、五极、参学一切诸佛刹土、戒德四十八大愿，这句名号具足啊。阿弥陀佛无量劫来的修行，正得究竟果位，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。所以这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持名号一切诸佛都赞叹。何况菩萨、天龙、善神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越清楚，越明白，你才真正把这句名号放在心上啊！知道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，正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：“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，念佛的人就是成佛。”其他的全是假的，啊，都是阿赖耶所变的，六道十八界，啊，转大师成四句，六道十八界没有了，就像做梦醒过来。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，金刚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啊，这一切有为法就指的六道轮回十八界，因为有生有灭，有的时候它出现了，觉悟的时候它不见了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大乘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，把假的放在心上就造业。啊，这个业力所感现的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十八界。啊，千万不要忘记这句佛号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佛号明了不明了没关系，关系在你信不信，只要你相信，那只要你发愿求生，就能满足你的愿望。 啊，只有佛菩萨，他们有善巧方便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。啊，帮助我们好像在梦中醒过来，醒过来之后觉悟了，梦中境界完全没有了，所以梦中是假的。啊，梦中这个虚幻的东西千万不要执着，决定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那个梦还要继续走下去，不放在心上梦就会醒过来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一切要放得下，你身体也放下，因为我们想法看法统统放下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自信清净心中没有想法，没有看法，想法是见思烦恼啊，看法是见烦恼，想法是死烦恼啊。六道轮回就是从见思烦恼里头建立，没有见思烦恼就没有六道轮回啊。这个东西先放下，阿罗汉放下了，阿罗汉脱离六道，他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。啊，入佛法藏，圆满救心救近病安，唯有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够快速证得。如果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真的是无量劫又无量劫，你才能到达极乐世界，一生就成就，这怎么能比？那下面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善知识难遇，真正遇到善知识，要知道清净，要知道供养，不能离开善知识。啊，用什么供养？恭敬就是供养。啊，依教修行供养，这是供养里头最殊胜。老师教导我们，我们没有去照做。供养恭敬都没有了啊！真正的恭敬供养是一教奉行，我真干啊！真的放下外面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丝毫没有留念，那清醒也不能留念，一定要有智慧。如果留念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不能往生，我对他们帮不上忙。我到极乐世界了，我这些亲人冤亲债主我都能照顾，我有神通，我有智慧，我有道理，我真正可以帮助他救他们，这是对的。现在念着清净，障碍你不能往生，彼此都要受苦，都要受难，谁也帮不了谁。错了，这个道理要想通。想通了，习气中依旧放不下，怎么办？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 求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有效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你这是如理如法的求啊，不是过分的要求。啊，佛会帮助。啊，我们的缘都殊胜，真正不容易啊。如果不在这一生成就，那就冤枉。真可惜了啊，想到这个能不放下吗？啊，还能做错事，错事里头不求往生是最大的错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啊，不能往生搞六道轮回，那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自己要负完全责任。人在遭受大苦难的时候，他会修。没有遭受大苦难，不容易修。我们今天业障太重了，为什么？从早到晚，时时刻刻都受外境干扰，身心不安。这样念佛，这样修佛，不能往生，不能成就。只是跟佛法结个缘而已，其他都谈不上啊。学佛，学中国传统文化，先决的条件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你才有资格学习。条件就是放下欲望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你能够学传统文化。放下见思烦恼，你能够学佛。那这个东西放不下，它障碍你，佛菩萨来教你，你也学不会，你也听不懂，入不了境界。啊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不念佛怎么能成佛？不要有妄念，我们的妄念实在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。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些念头就是制造六道轮回。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就是有这些妄念杂念。我们天天还在制造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个东西不放下，纵然得人生闻佛法也是枉然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一生当中成就不了啊。 我们年岁大了，不能等啊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啊，所以要分秒必争。我有一秒时间，我念一句阿弥陀佛了，一秒都不能空过。啊，我们不要责备别人了，要责备自己，分分秒秒空过了，这是大过失。世间任何过失，没有比这个过失更重的。啊，你为什么把佛号丢掉了？啊，还把世间的一些假的东西放在心上，怎么得了？你现在人身体在，周边这些假象也存在，死了之后身体不见了，放下了，我们的环境，现实的环境也不见了，如梦幻泡影啊。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啊。啊，什么东西能带走呢？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这些善业恶业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。啊，你一定要救，三恶道不好不去，三善道好，你要贪着你就坏了。你不知道三恶道跟三善道是平等的，它从哪里来的？业力变现。业力变现起什么作用？消业障。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业障，三善道是消善业的业障，全是业障。你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你才晓得善因恶因是平等，三善道跟三恶道也是平等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不可得里头，你一定要以为有可得，累死了。这就叫妄想分别执着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所以凡所有相总要放下，放下就是佛菩萨，不肯放下就是六道凡夫。现在众生很辛苦，有史以来 没有见到过像现在人活得这么痛苦。所以菩萨度生须有方便的啊，方式方法变最适宜的方法，最恰当的方法，就叫方便啊。那么最殊胜的方便呢，就是教人念佛。这句佛很容易念的，但是坚持到底的没有几个人。这几个人大乘经上说善根善果，曾经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已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今天的人生闻佛法听着能欢喜能相信能接受，这种人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今天得诸佛如来加持，你欢喜接受。如果过去没这个缘分，那就不可能的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真正懂，我们就会把这个缘抓住不放。我这一生要到极乐世界，要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不再浪费时间，不再浪费精神。啊，有个法门，一部经典，一分注解，黄连素老居士注解，足够了。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要能吃苦，不求享受，无论在物质方面、精神方面，不求，要在这个里去磨练。啊，修什么？修忍辱波罗蜜，能忍，能忍就能得定，不能忍怎么能得定？啊，定就能开智慧，目的达到了。佛为错，经为错，我们学错了自己不知道啊！你看，信念信，信半信半疑，那个愿呢，就不是真的愿。嗯，想往生，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又舍不得去啊，名闻利养放不下。欲望还是在膨胀，这个障碍从自己来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你的心不清净，你没有通过戒定慧眼，你也修不这个，所以成就就难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要真正成就，万缘放下，彻底放下。那什么都不要去理会了，一心念佛啊，好好照顾这个话头啊。禅宗讲的才话头，我们的话头 一句阿弥陀佛，千万不要丢掉，分秒必争，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净土宗才真正叫净，现在我们修的净土宗，净土宗净，我们自己心不净，入不了净土啊，有名无实，这不能成就。啊，究竟法里头最究竟，究竟法里面最微妙的，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天神罗去不得了，大万大劫的寿命有到头的时候，寿命到了，上头没有了，就往下堕落，爬得高摔得重，啊，所以必须要知道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无量寿经，遇到净土法门，幸运持名往生净土，一定要把握住啊！六道轮回里面的好事，三善道跟极乐世界同居土来相比，差太远太远了。那所以要下定决心，真心没有怀疑，真愿啊，这个世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。一心持名啊，念念不舍这一句佛号，我们跟佛就相应了。啊，将来舍寿命决定往生。啊，往生要学海鲜法师。要学海清法师，海清法师的妈妈没有生病啊，说走就走了啊！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告诉大家我走了，就真走了，没有一点痛苦。这是真的去了，为什么他们能走得这么自在？他们佛号一天到晚没有离开口，就能做到。所以救明妙贤菩萨劝我们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那没有必要说的话不说，把说话的时间改成念佛，这就对了。救明妙贤菩萨有一本书叫《西方阙旨》，他在世修行，同参道有十二个人，小道长，一点都不杂啊，在一起修行，十二个人个个往生，统统成就。 啊，所以道场不需要大了，大道场很难成就人的。啊，来佛寺是个小道场，没人去。啊，所以这个就修行好啊，没人打闲岔，没有人跟你讲话，里面住着三个四个人，都是念佛。不说话的，开口闭口全是阿弥陀佛。这叫净宗道场，这叫念佛道场。啊，人数不需要多，大家到这个道场来，就一个目标，求生净土。往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救人菩萨十二个人，志同道合，啊，就等于说。十二个人呢，集体闭关，跟外面的外缘断绝，啊，不受外面的影响，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，用清净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。啊，连课程都不必制定，那就是一句佛号，站着念行，坐着念行，走着念也行，啊，没有其他的闲差，一句佛号。像来佛寺一样，一句佛号。老和尚早晨三点钟起床，烧香、拜佛、绕佛，累了休息，床上躺一下。啊，休息好了之后，接着就念佛。啊，你看，念佛、绕佛、拜佛。啊，在一个小道场里，谁都不会上妨碍谁，真干的啊，效果那就是往生自在。阿弥陀佛来接你，预先会通知你，你知道什么时候走。啊，真正的自在。啊，念佛要分秒必争。啊，我有一秒钟的时间，我念一句佛号，不要过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啊，对于这个世间法没有丝毫贪念，纵然是有种种苦难，没有怨恨。啊，不但没有怨恨，有感恩。啊，我们总算一关一关都通过了。啊，我们随顺。祝福恒顺众生，那众生无论用什么心态 用什么手段，我们都能够忍受，都能够感谢。啊，他在考试，严峻的考试，我们关关通过。啊，无限的发喜。啊，我们的境界每一年都在向上提升。啊，没有这些挫折，怎么提升上来？啊，所以有同学看到我们的小佛堂，啊，供养这些冤亲债主的长生牌位。那为什么还要供养他？感恩。啊，善心护法给我们营造的是善缘、顺境。啊，对我们不了解、有误会的这些同参道友们，给我们制造许许多多的障碍，是来考验我们。啊，是用逆境、不善的缘，也是帮助我们提升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古人说得好：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外面境界没有过失。我们要回应啊，顺境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好，恶缘也好，全都帮助我们提升。啊，对我们都是有缘人，都是有恩德的人。在今时今处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，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只有这个法门，只有这一部经典。啊，希望大家努力，我们要用行门把经里头所说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。经典的奥义，我们才能体会到啊，真的受用了。啊，我们一心念佛，决定要念到有把握往生。啊，条件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六道是假的，十八界是假的，万缘放下，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。如果在这个世界里还有贪恋，还有需求，去不了了，不能着相啊，不能有丝毫贪求啊。啊，就如老和尚常说的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？阿赖耶变现的就是假的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啊，老和尚常说什么都是假的，这就看破，知道是假的就不会放在心上了。那什么放在心上？真的放在心上。 念佛成佛是真的，这是大事，要放在心上，其他的通通不可以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假的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你明白了就悟了，悟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如果明心见性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就像做一场梦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痕迹都不着。啊，你执着就错了，执着怎么样？你醒不过来。你贪恋梦中境界，你就醒不过来。啊，贪恋四圣法界，你出不了十法界。贪恋人天，六欲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是对于学佛造成严重障碍啊！极乐世界妙啊，好啊！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身。这难行之法啊，法性身不是肉身，居住的环境法性土，法性土里头没有灾变，法性身不会生病啊，没有生老病死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。啊，弥陀久远皆就成佛了。无量无尽称心功德啊，加持给我们了。要靠自己修啊，那得修无量劫又无量劫。这靠自力，净宗是靠他力，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产生的能量啊，让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跟法身菩萨平等了。苦乐不从外头来，苦乐是从心里的感受，迷有迷的感受，苦；觉有觉的感受，乐。啊，破迷开悟的教学，只有释迦牟尼佛有，除他之外，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家。那尤其是佛陀慈悲到极处啊， 他有特别法门，有无上的妙法，就是心愿之名，一生成佛。这个法门要给谁说呢？要给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的人说，这管用。为什么？他相信，他能接受。原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不肯接受，不是佛不说啊，没有说的必要，他不相信。出轮回真难啊，真不容易啊！不出轮回，离苦；没有离，就尽苦。不生极乐世界得乐，没有得到究竟乐。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离究竟苦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还要超越十法界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越了啊！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，圆满的路，我们要晓得，我们非常幸运，无比的幸运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发了心，天天念佛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就是离究竟苦的究竟路。啊，可是不是想象那么顺利。我们遭遇的磨难很多，诸位要听清楚，我讲这个难，磨难。啊，什么是磨难呢？天魔、魔王不逊呐，不希望我们离开六道轮回。他要用种种方法来障碍我们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生烦恼。这样什么？虽然你发愿求生啊，天天念佛，你还是去不了。这些磨难障碍你啊！啊，凡是叫你生烦恼的这些事情，都是磨难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别人对我们赞叹也好，回报也好，羞辱也好，障碍也好，甚至于陷害都好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被外面境界干扰，不被外面境界影响，你就平平安安往生极乐世界了。那我们得对付，就是应付这些魔来扰乱，要布施，要持戒，要忍辱，要禅定，还要智慧。那智慧明了啊，不糊涂啊。 啊，布施持戒忍辱那是功夫啊。我们就依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对这个世间一切法一丝毫贪念都没有。啊，心里头念念求阿弥陀佛戒引我往生，除了这一念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妄念。我们这样的心态，就能够往生净土，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小小不如意，心里就不高兴，不行啊！啊，再大的名闻利养现前，哦，欢喜心动了，也完了。财色名食摆在面前，如如不动啊，要看破啊，这些东西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如果你动心，就是造轮回业。你喜欢他，三善道；你讨厌他，怨恨他，三恶道。你想这多么可怕！啊，知道这一桩事情可怕，自己有高度的警觉性，把这句名号抓住，念念不舍。为什么？不念这句佛号，就念烦恼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也没有佛号，叫无明。啊，无明就是根本烦恼。啊，千万不要把无明烦恼当作是功夫，是境界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境界是觉悟，无明是迷惑颠倒。啊，所以有人修定，什么都不想，修无想定，因为这是最高的，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好像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实际上他执着一个无，堕到空里面去了，叫悟取空。啊，那不是真正禅定，禅定里头有境界，它里面的境界是一片黑暗，叫无想定。无想定修成了，在第四禅的无想天，那个也是麻烦。在那个里面，一切都不想，闻不到佛法。换一句话说，把时间精力完全浪费了。于是可知啊，念佛可贵也。不念佛怎么办？ 啊，我们肯念佛，那佛在经上告诉我，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，今天能信，真不怀疑。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是诸佛如来一生功德加持。如果没有这个价值，不可能的。你怎么会遇到？你怎么会相信？啊，现在问题，我们自己信心是不是真的圆满具足了？愿心是不是真的恳切？对这个世界丝毫留念都没有了啊！这自己心里就明白，决定往生。